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好兴奋啊，讲下即系濑嘢都唔会有错啦，即系 濑咩嘢先？ 系濑嘢噶，呢排都即系几黑噶。嗱，我可以但未讲我哋有啲嘢讲下嘅，我哋想讲下唐女士嘅。但系讲开唐女士之前咧，我想讲下呢排真系几黑嘅。可以讲少少啊。 黑黑嚟讲， 零零后 黑云黑 系啊。零零后就宣布喺上海安定落嚟啦。 哦，哇！上海好贵嘅啲生活指数。 佢而家做嗰啲咩？幫人買香檳啊，即係去啲 pub 啊，酒吧啊咁樣。 哇，嗰啲搵到錢㗎都，都搵到錢㗎。 咁佢嘥咗啲錢嘅，就執咗個樣啊。 哦，整容，微整 微調。作為你度嗰啲有啲厚度微調。 嗯。 咁佢就 咁調咗好唔好啊？ 我未嗱，啱啱調咗之後，我就冇調過㗎。 哦。 咁我就知，因為佢同我講，跟住咧佢去咗福建。 嗯。 啊，就係、是、整嗰樣嘢，咁 即係手術 都靚咗嘅， 睇相 係睇靚咗嘅，咁跟住咧佢又梗要休養啦，係嘛？咁跟住咧休養好之後咧，就去咗上海啦。咁而家就喺上海賣嗰啲專賣香檳咯。咁佢叫我幾次去㗎啦， 即係夜場嗰啲啦， 係啦，夜場嗰啲啦， 夜場開香檳好撚大鑊， 好撚大鑊㗎咁樣。即係我唔知佢而家。點樣啊？因為我私下同佢喺微信傾偈咧，咁佢就話：我唔想再過翻以前咁嘅日子啦。陪客人瞓覺嘅日子。咁我諗下，屌呢兩，我冇問佢啊。咁我係咩先？ 係咯，你係朋友，你當我朋友定客人先？ 我朋友定 朋友仲有咧？朋友真係。 因為最後嗰次，即係佢喺深圳最後嗰次咧，係好撚前面，即係好似史詩式㗎嘛，大佬。 係咯係咯。 即係你。即係零零後係零點零零㗎嘛，大佬我要玩到咁撚樣㗎嘛，麻聲嘅咧。即係但而家係乜嘢呢？佢兜口兜面同我講咁樣，咁我因為我就應承咗話送翻啲面膜啊，啲面膜俾佢咁樣嚇，咁應承咗好耐㗎啦。咁我啊順便寄俾佢啦，因為我唔知乜撚嘢快遞嚟，屌你啦咁啊，喺即係就寄咗好成個禮拜先至寄咗去福建。 哦。 咁咧，佢話追下，咁我又問下啦。咁期間就話我咁啊，佢就會話我遲啲會上海。咁我問問我佢上海咯。咁我諗住，屌你點份？你點做生意啊？咁嘅靚妹去到上海，係咪先？你真係應該唔掂啊？咁樣啊？我諗住即係零 睇死你，好快出翻嚟 啊！好快又可以零點零零。你知零點零零呢個重點係乜嘢？係唔係一定係唔係話？零點零零係重要，係我想零點零零就可以零點零零果效啊嘛，即係諗住啊好啊，你過咗個零月你又翻嚟啦，頂撚曬籠啊嘛，咁到時我中意零點零零又得，唔零點零零又得，喂咁真係好撚正嘅喎， 個選擇權喺你度啦， 我有個選擇權啊嘛，咁而家佢話咁啊，跟住過咗幾耐啊，睇下佢啲微信啊咁樣。咁見到佢即係好似唔想返嚟咁㗎喇。跟住最後呢佢影咗佢新租咗間屋。你租房子呀、租房子就不攰大啦。咁我就問佢係咪安頓咗囉。咁佢話係嘅安頓咗啦。咁但佢都話佢都話會嚟過嚟深圳嘅。咁亦都話不如叫我過去上海探佢嘅。咁話下下咪講咁高消費真係。真 係有啲問啊， 有啲問地啊，其實都唔算好貴嘅啫。我見到機票500多蚊，高鐵500多蚊來回1000啦，酒店其實都係四五百蚊到嘅啫。 但係夜場消費貴啊嘛，嗰啲地方 係咯。如果真係佢去嗰度，即係好似酒吧咁樣，咁去玩就貴咯。 係咯。 去迪士尼都計啊！我都諗住去下嘅，但係 唔係係咯，因為除非你想去係即係唔係想去捧佢場咯，係當佢朋友上去 係咯， 叫佢帶你 咁啊，唔會唔想捧佢場㗎啦。 哦， 即係如果佢嗌得到我上去嘅話， 係咯係咯， 咁我起碼真係希望啊，即係我 plan 我諗嘅啫，其實九成都唔會去㗎啦， 就梗係你去接我機啦，跟住一齊就去酒店揾一 Q 先啦。你即係跟住啲即係食飯去玩啦，咁第二日 去迪士尼 下咯，喺第三日就走咯，唔會玩好多日嘅啫嘛。我係咁樣諗過嘅，但一閃即逝啦。因為算啦，我話 點解？ 一來消費真係唔平嘅，去玩一玩係咪先？咁二來即係俾唔俾錢好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 送翻啲嘢俾佢咯，或者買嘢俾佢咯。 咁其實送翻嘅嘢就咪等於俾錢個價值一樣嘅啫。你即係我唔會話好似你我以前咪講過十把刀嘅，咁我唔會話好似十把刀咁，舒淇生日。咁跟住就係咁樣送份面膜當生日禮物㗎嘛。 咁梗係唔係送呢啲啦，咁梗係我意思係喂帶佢去咩咩咩鋪頭入去揀啦，咁佢自己揀啦，係咪 佢自己揀我不如 cash 試撚數啦，好撚驚呢樣嘢，佢揀係好恐怖。即係我喺深圳都介過下女啦，呢個溝過下女啦，都叫拍過下拖啦。喂你送啲嘢俾佢就好地地，好地地，佢去買咧，一係咧就買埋曬啲唔等使噶啦，就係乜？ 咁等唔等使係你嘛？你話事咁啊？佢話事啊嘛？ 一係就買埋啲嘢，屌你咯！咩行一行咧？同我去行一行嗰啲咩太陽百貨嗰時候都未有，未有金光華啊！行太陽百貨都還太陽百貨攞條命啊！咧，我哋嗰件羽絨都千九幾二千銀啦，係咪先？我就買件羽絨二千幾蚊。咁啊，幾多恐怖嘅事咁啊，咁啊，但係所以我啊都應該都係打消呢個念頭啦，都係好好地等你翻嚟深圳啊，等我先至，唉，都有主動權啊嘛，揾得坦白講啦，我心諗， 即係佢肯嚟得深圳，咁咪點咧？咁你俾唔俾錢咧？你俾唔俾錢咧？ 誒，咁又一樣都係，咁啊唔會俾千三啦。1500咯，係咪先？即係跟翻環江嗰個價，而家環江嗰個價加咗噶嘛，而家1500噶嘛，咁我咪1500咯。我前一係咁樣，我都好咁樣去均真啲，或者同佢食得好少少啊，諸如此類咯。不過食親都唔差噶啦，我食親。咁啊，好啦，咁啊你就扯呢個零零後打住先啦。即係講又要講下啲周邊嘅嘢啦，呢啲。咁唔係屬於戰男啊，咁啊當然我保唔保我唔知啦，可能保返俾你。咁啊近期呢真係妖啲新聞係有趣到呢，有趣過你睇戲。你即係邊有咁樣有娛樂性嘅啫，話俾你聽。即係其實我講嘅一個娛樂性嘅，咁你就知啦。即係我啱啱睇咗北上頻道嗰個 Facebook， 咁我睇咗佢啲標題呢，佢冇講呢單嘢㗎喎。 吓點解呢？ 佢都點解唔講呢？ 因為唔喺大陸發生囉。 因為大陸人嚟㗎嘛。喂阿的係同我喺度拗過㗎。阿的話係邊個呢？係唐林玲 啊。 女士。係啦。咁 啊。個名都唔知會真嘅地㗎。 OK， 唔好理啦。其實你唔使理佢真定假㗎。我可以解釋曬俾你聽點解佢會有個中鐵建嘅卡片啊。你可能我完全。 Domain name 都攞埋。 我知㗎點解佢會有兩個。一個叫唐玲，唔係唐林，一個叫唐 林 玲。我完全都知道，我全部講俾你，我可以即係我將佢心態講咗俾你聽。其實佢係咪精神病？佢唔係， 佢大陸人中意認叻咯， 認 屎認屁咯， 差唔多啦。即係其實好啱啊，傑斯講啊。咁我見到傑斯佢冇講嘅話，就不如拋下書包啦，睇下我啲國情就 OK 啦 ，OK 唔 OK 啦。其實點解呢？因為阿的咧走去同我講嘅話。佢要引誘個法官俾佢搏咁樣，咁咪甩難囉咁樣。我話國情唔係咁啊，即係好少啲女會瞓同個法官瞓覺去博取你換取嗰、那個罪名不成立嘅，其實好少啊。通常梗係唔使講價俾錢啦。但係未講，即係當然啦。我估計如果喺大陸係嗰單嘢點發生嘅呢，咁一定係到時唔使講㗎啦。俾封紅包啦，整條紅塔山啦，整支古棉唇啦，即係法官仔嚟嘅啫，唔使茅台㗎，係咪先啦？咁整支古棉唇啦。喂，但係佢通常係會點樣去將呢一啲咁嘅著數嘢俾個法官呢？咁就要清楚。佢最重要嘅就係都一定有個中介嘅。嗰個中介係邊個呢？ 其實基本上咧就係佢委任嗰個律師。 哦 ，OK， 即係喺大陸你想賄賂法官咧，就經過律師同佢。係 啦，就甚至乎你唔使賄賂法官嘅，其實。 嗯。 OK， 你只要揾啱個律師。 嗯。 俾錢佢同你打官司，嗯、當然咧係啲小細單嘢，你博起來嗰啲梗係唔得啦，係嘛嚇細單嘢嘅可以搞得掂嘅。咁、那個 case 通常咧。嗰啲律師就圍喺嗰個法院附近嘅啫，咁通常咧就係同嗰個法官有deal嘅， 嗯， 即係熟識得嘅。喂，譬如我傑斯法官， 嗯， 咁你碌你就係律師啦，咁你哋兩個已經打龍通 啦，熟噶啦， 啊，啲 friend 嚟噶啦， 嗯， 咁我有啲訴訟，咁樣我又想透過即係我想打個官司咧，其實好撚簡單，我俾錢你， 嗯， 喂，你係律師嚟噶嘛，你收我錢噶嘛，啱唔啱啊？ 嗯，咁我係當然維護你嘅利益， 係啦，你維護我利益，咁你咪 幫我打 個官司咯， 嗯， 個法官一見撚到你喎， 係啦， 咦，屌你啦，阿碌嚟個， 好熟 個，講嘢就當然啦，即刻就判你勝訴啦，咁跟住另外分嗰啲就另外先算啦， 嗯， 喂，其實根本就係咁，因為我直頭係識一個， 嗯。 咁嘅律師嘅， 嗯， 我喺深圳啊，以前識一個咁嘅律師，佢係啲幹部嚟噶，嗰啲咪幹部，啲黨員啊，嗰啲唔知乜撚嘢啦，總之係有啲 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嚟噶啦，嚇咁啊做呢啲咁嘅律師嘅，諸哥，你揾我打官司係贏緊嘅， 嗯， 嚇贏緊，即係當然你唔好話啲博起來嗰啲啦，財財口嗰啲梗係唔撚得啦，即係其實嗰啲唔大問題嘅官司，你唔會點輸嘅。 嗯， 啊，當然啦，如果譬如你又俾錢，人哋又俾錢啊嘛，梗係 咁啊，睇下個法官點樣熟啲啦。 咁啊，睇下點刁嘅啫，佢哋點刁咧？就通常係律師同律師刁啊。 嗯， 律師同律師刁完，咁跟住就揾睇下點樣同個法官講，個法官講得啦，啊得啦，判你勝訴咁啊搞掂啊。所以好多嗱，即係仲可以啊呢樣阿傑斯以前講過嘅。佢嗰時有一單咧，個女仔咧，揾支生果刀捅咗一個捅死咗個男仔嘅男人噶嘛，嚇咁啊就話佢話佢防衞過當噶嘛， 嗯， 但係呢個男咧就想係性騷擾佢噶嘛，佢吉死咗。 鄧玉嬌嗰單 啊？ 鄧玉嬌嗰單 係咪好似係啦？ 按腳嗰個嘛。 嗱，嗰個女仔就好簡單啦。喂，個人佢嗰日上庭嗰日咧，佢係著便服噶， 嗯， 聰明嘅即係。識國情嘅網友咧，或者大陸人一睇你著便服啊，唔使講，你即刻就放啦。如果佢唔放嘅，係著咩？著咩衫啊？ 著住臭衣， 係著住一件橙色嘅衫噶。 嗯， 或者你好簡單，一睇呢個資料，即係哦，你放緊噶啦。 即係等於選舉一樣，你知唔知判之前已經知道曬個結果？ 知道曬個結果噶啦，話俾你聽。咁你諗啊，其實 純粹係走過場嘅啫。 所以如果阿唐女士係要賄嘅話，佢就一定就已經賄咗。但係點解會發生一單咁嘅嘢咧？ 嗯， 呢個係一個中港非常 中港矛盾啊 嘅矛盾嚟，真係解唔開嘅。坦白，佢到時今時今日，唐女士 佢都覺得自己啱噶嘛？ 佢都覺得影相好小事。 係啊，佢覺得自己啱，佢覺得冇問題㗎。 影相係好小事。 係啊，睇下你喺邊度影咯。 唔係影相係好小事。 嗯、 除咗係北韓之外 ，OK， 到好多好小事，但係佢唔知道佢嗰樣係叫做藐視法庭，係先係大件事。影相係無罪嘅，或者係咧係藐視法庭。 唔係佢唔明白嗰條法例背後原因係乜嘢？ 係啊，唔係你影相啊， 係啊，你影相好小事， 係啊，真係好小事。 但係我哋要保護啲證人， 啊、 保護啲陪審團，咁大佬啊！ 係佢，都係記住係個藐視法庭啫。記住，嚇佢嗰個最重嗰條罪一定係㗎啦，係咪先？好啦，加上佢 唔係喎，依家最重嗰條罪可能係做文書喎。佢嗰張卡片係假嘢嚟㗎喎，又自稱律師喎， 澄清唔到啊，因為國內啊嘛。 點解澄清唔到啊？嗰間公司已經發咗聲明話唔係員工啦。 其實喺國內咧，嗱，我都想講呢一樣嘢。好喺國內咧。有好多秘密部門嘅，尤其是炒房，即係佢如果話坦白講， 我當然我覺得我都覺得個流流地啦，因為好多人攞呢啲卡片，即係招搖撞騙，我見過好撚多噶啦。 係啊， 電視台有乜都有。 因為大陸真係好難，好易，好好好易印嘅啫，啲卡片。 好易印嘅啫， 你走去求其揾間，佢就即刻幫你印，冇冇需要。 但係你話佢係咪有冇啲拉撚咧？其實未必代表冇。我舉一個例俾你聽啊。 嗯。 郭美美。 嗯，紅十字會。 郭美美紅十字會唔知乜乜乜乜乜嗰啲。 咩董事啊嘛。 經理。總經理。咁佢係唔係紅十字會乜乜乜乜乜乜做經理啊 ?Sorry 啊。官方嚟講佢唔係。 嗯。 但佢係咪做唔做到紅十字會乜乜乜乜乜經理嗰個職位做嘅嘢呢？佢做到。你明唔明白？即係佢係做得到呢一樣嘢，佢好難啊！我唔 仲衰過臨時工，你仲撲街過臨時工。 中鐵建乜乜乜乜部門，做緊嘅炒房，佢做得到。好多都係做炒房噶，做投資噶。呢啲咁嘅隱形工隱形職位啊，可以叫隱形職位，其實大陸好多噶，好多噶。即係佢就唔會名正言順請你噶喎、啊，但係你佢就會委任到你去做一啲可能。佢唔方便做嘅嘢啦，可能攞中鐵建啲資金去炒賣啊，佢可能就係中鐵建某一個高層嘅親戚啦，咁其實已經有可能做到中鐵建嘅嘢，佢會印張中鐵建嘅卡片。 但我覺得佢蝕老千多啲咯， 係咁我唔知啦，佢起碼有人話見過佢喺長實個股東大會出現過，咁起碼。你都有揸住長實嘅股票，你先有啊！ 而家有幾難啫，真係長實股票。 咁難，咁難。 佢出入嗰啲場合就係因為佢係老千要揾目標埋手咯。 咁我覺得老 千，我覺得好完全。即係你有冇睇過佢嗰張卡片上面嗰個電郵嗰個 domain 啊？佢專登係用佢自己名字去登記㗎。 當然係咁唔出奇嘅，我唔知道。 即係擺到明係佢自己做㗎呢樣嘢。 唔係代表冇呢個咁嘅職位，我成日覺得，但係亦都可能係全偽造啦。講翻個名啦，名喺大陸嘅人咧，好撚奇怪嘅，呢個就即中港好唔同嘅地方。我哋香港人最驚俾咩嘢俾咩人知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好驚俾我哋電話號碼俾人知，我屋企嗰個電話號碼俾人知。因為即係驚我哋打電話嚟騷擾啊、整蠱啊咁嗰陣之類，就其實係幾介意嘅，唔會話嗱，你好少見到人會將自己電話號碼貼喺個討論區度㗎，或者貼喺 Facebook 度㗎，係咪先？但係大陸人係會㗎。嗱，佢哋會覺得個電話號碼冇所謂，點解咧？其實有理由，因為香港我打俾你，我唔使收錢。喺大陸打俾我啦，你要俾錢㗎。咁我唔介意將我個電話號碼擺喺討論區咯，我大陸人係咪先？相反一樣嘢，我哋個名嗱，當然啦，係我成日嗌刁民牛嘅，但係我唔介意我話咧，我叫人哋就奶權㗎嘛。但係反而喺國內人士咧，佢哋就好唔中意俾人知道佢嘅傳統。 好多人都用假名咯，我知 道。好多人都用一個假名，佢其實叫唐令林。真係可能三個字都係假嘅，姓唐都可能係假，你記住有咩啊？就算係真嘅，咁佢自己卡俾印唐林，其實其實亦都因為好多人都係咁嘅，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話， 即係專登出嚟江湖行走嘅朵同自己嘅真朵唔同。 真係唔同喎，真係唔同。 即係就算卡片都印埋個假名㗎嘛。 就算你係官方嘅卡片都有權印，即係譬如我真係中意請你。咁你都可以印一個藝名落去嘅喎，有個唔係屬於，即係屬於佢，即係坦白講，兩個名都係佢㗎喇，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唐玲玲嘅話，唐玲玲嘅話，你嗰個名同唐林其實基本就你自己係共用啦，等於我用刁民牛同埋有奶權嚟講。 咁理論 法定唔係啫，但係我自己都我已經當咗係㗎喇。 理論上，我記得我以前做大笨象嗰陣咧。印卡片都可以揀寫乜嘅，真係可以唔使全名。 係㗎，可以唔使㗎嘛。所以嗱，咁呢樣嘢，即係呢個咪大陸同香港嘅關係咯。我深信佢到而家今時今日，佢都覺得係好撚小事嘅啫。 即係用個假名，用個假名好撚小事嘅事。 你知唔知？我係覺得佢幾撚大件事。佢保釋今日5萬銀啊！ 咁啊係。 五萬 都幾大鑊。 基本上款三個月前啦，大佬佢呢鋪其實。 你一般嗰啲幾百一千嘅啫嘛，普 適。普 適 金 小時嗰啲係咯。 因為你吳文遠嗰啲屌你啦，要坐成個月都俾500蚊屌你咯，都係500蚊補普適金嘅。 即係佢罰都隨時唔止罰你五皮喎、 即係話 佢叫得你俾保證金， 就唔使講㗎啦。佢保證金個錢就係基本上係罰佢係佢罰嘅錢嚟㗎啦。即係佢依單嘢罰錢係罰五雞嘢㗎喎。 係咯， 咁你可以計下條數，佢要坐幾耐？ 三個月咯， 所以係真係佢係真係覺得我好小事，但我哋見到就真係好撚大件事。 係啊，唔係佢。 總之啊、 所以我就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大陸嘅老千，咁啊以為大陸個老千行開嗰套喺香港用得著，咁啊夠膽死喺法庭都咁樣吹法咯。 但係你要諗下，喺大喺香喺嗱，即係我應該講廿九幾分鐘，我補翻少少俾你哋啦。 嗯， 嚇、啊，就是、你當今集聽不順聞道啦，好冇？啊！一傑斯冇講啊嘛， 係咯， 作為傑斯老友，唔係咪老師？傑斯傑斯 heady 啦嚇，啊，一唔老友啊，因為我傑斯係會將佢個老友咧就係淹啊，好撚驚啊！聲聽啊，佢最好嘅朋友攞去淹啊，你咧，所以我唔可以做佢最好朋友，唉、哎，做拍檔啦，呢啲陳基做拍檔啦嚇，嗯啊，咁、即係我想講咩話？哎呀，真係唔夠記得咗啲，不過算啦，即係都可以。可以諗下啦，佢面臨嗰個判刑咧、其實係幾誇張，但係到時法官點判咧？嗱，我又想講一個講個故事，講一個結果俾你聽。你判得輕，就話你放走個大陸人， 係啊， 你判得重，就係、是、為咗將來社運人再做啲咁嘅。藐視法庭案嘅立先例，OK， 咁社運人唔會好似佢講咁嘅行徑，黐線。 啱啱啊，明先至係藐視法庭。 喂，藐視法庭都有好多種啊，大佬。 立先例咯，呢次。 喂，佢影相唔同啊嘛，佢影相同埋屌對撚住個官， 原來可以罰，可以 對撚住個官講大話，屌你咁樣，真 係。判坐三個月，咪立先例咯，一定係咁講 ，OK， 嚇啲人，跟住你罰錢。大陸人大撚把錢啦，佢都唔肉赤啦。 冇，佢話五萬保釋金都冇喎，都拗唔到出嚟喎。 屌你老，你真係信咩？屌你老，俾我都話冇錢啦。啊，好啦，你罰佢錢，大陸人驚喺你罰錢咩？好啦，你罰佢坐監，你罰錢先肉赤噶嘛。嗱、啊，呢、這個就我哋而家香港人係咁樣做嘢嘅，話聲嚟聽。 總言之，整個人都屌啦。 總之你個判判刑係好唔係係輕係重。是罰錢罰坐監呢個法官都被人都是被人屌啦。 我覺得原本個官就真係可以。 即係放你 可以放得嘅。 根本係放想放你真係 太。但係佢太撚真係佢真係屌佢對住個官擘大眼講大話真係好撚過分㗎真係。 我同你影相得即係我屌柒你得啦咁講嘩你真係好撚膽死。即係人字嘅法官大人嚟呀。喂我見到法官我真係。即係就算藍絲法官，我都覺得有啲尊敬佢。 呢個係藍絲法官嚟㗎，直情。 我都會，你只要唔即係唔好乜嘢，我都唔會太對法官，我唔會太差嘅，因為我都仲相信三權分立呢個司法制度嘅。其實我相信就，但係每個人有少少自己擺落自己嘅意見落去，就有啲唔同嘅啫。OK， 所以我係好尊重法官呢一個職位嘅。啊，首先即係我俾人判嗰時咧，咁我嗰個釘官嚟㗎，係咪先？咁我都尊重佢，我都好尊重佢，到而家我都尊重佢噶，係練官啊嘛，邊個埋你都釘噶嘛，係咪先咧？啊，咁啊唔好啦，咁啊我單官司係完兩就唔係咁樣講。嗱，咁啊過程係咁上下啦，大家當做聽咗一集不實聞到啦，但係點都好啦，我講翻十零分鐘啊 ，over 就 over 啦。即係上個禮拜咪同你做咗啊，即係節目出街啊。阿舒淇嗰集嘅，咁我喺節目裏面講，我聽日咧，就約咗女，約咗，其實我約咗邊個咧？約咗小影，OK， 咁好似講過㗎啦。咁其實咧，我喺做節目嗰時候我已經成功租咗酒店，亦都係租咗間 情趣，情趣， 情趣酒店啊，租咗間主題房啦。咁今日冇嘢啦，咁啊，梗係等喺屌啦，係嘛？ 到我未因為我第二朝係去情趣酒店嘅，第二朝未瞓醒之前咧，大概係凌晨兩點零鐘咧，我收咗個 message。 哦， 通常都嗰樣嘢啦。 哦，好啦，之前係 有乜撚嘢咧？ 姨媽到 冇錯啦，我屌你老味！喂，即係嗰種情況係嚴重到點撚樣喎？我係租撚咗酒店， 係咯，咁 點？如果我唔搞你嘅話，我慳翻個酒店，我第二朝就翻屋企啦， 嗯， 係咪先？或者我一早揾人啦，係咪先？啊，如果咁樣，但我租撚咗酒店， 點算咧？ 即係其實嗱，維也納咧，啊唔係，即係維記咧，退錢唔係唔得啊，好似今日咁樣，如果我可以退錢嘅，其實，退錢唔係唔得，但係退錢咧，你都要親身去當日啊，即係要當日。你租房嗰當日入住嗰日，去親身去維也納嗰間維記嗰間酒店，親身去辦退款手續， 唔撚麻煩。 所以你基本上我就唔會啦。 去得就唔使退啦。 去得唔使退啦，係咪先？咁還咁樣唔退？喂，但係真係好撚柒嘥㗎嘛間房，即係我 feel 到。當然我唔知係做住邊間情趣房啦，係咪先？我覺得好撚嘥㗎嘛。OK。咁啊，一話嫌乜到我屌你咯，即係乜心情都冇啊！即係你要知道我為咗呢一次咧，其實有啲準備噶嘛。嗱，其實阿碌你就知啦，其他網友唔知嘅。我每次嚟咧同阿碌啊錄音咧，我都會買啲 涼茶 飲嘅。OK， 咁涼茶咧就因為排毒啊又好啦，利尿啦咁樣，其實對身體好啦咁樣，咁我會飲。但係因為咧茶草藥咧。是對神山虎、 哦、有影響的， 是啦，因為他有查多分嘛， 嗯， 啊，那對東格阿尼呢是中和了他嘛， 嗯， 啊，那所以呢我就特登那天就不喝涼茶的， 嗯 ,ok, 啊即是跟阿碌那天他準備有準備的， 嗯， 啊那么梗係帶定啲咖啡啦，買定啲 condom 啦，是不是啊，那么租定房啦，你阿小影話一話 ok, 我即刻租房， 嗯， 冇。 嗯， 房又租咗，當時我凌晨兩點鐘，聽朝間房點咧？點算咧？咁我就嗱嗱揾人啦， 揾第二個房啦， 揾個撚個都揾唔到，即係熟啲嘅揾唔到啦。點解咧？首先一零零後就去咗，但係當時嘅零零後咧就應該仲喺福建整緊嘅。 嗯 ，OK， 佢我唔得啦。咁阿小新新啊，我都話咗唔揾小新新嘅。 嗯， 屌你老味啦，唔撚揾，屌你滾到仆街啦，係咪先？唔撚揾唔撚得噶嘛，咁我照揾佢啦。佢翻咗海南。 哦。 仲有啲其他嘅根本就未嗌過出嚟。 嗯。 咁我真係哇，Suki， 我都諗過 Suki 啊，話聲咧，屌你老母又細又短又柒又時間快啊嘛，屌你老母，我都諗住揾佢，咁佢話唔得閒，我問過佢，佢話唔得閒。阿小豬就話要翻去廣州探個仔， 上嚟會啦， 屌你老母點算啊？我真係點算啊？最恐怖幾樣一樣嘢，喂星期一嚟㗎嗰日， 嗯。 我想翻人跳舞都跳唔到啦，系咪先？阿長毛又冇，唔係藍毛 又 冇，藍毛又冇團， 有冇團？ 星期一藍毛冇團噶嘛，嗯，我真係好撚熟佢噶嘛，你知啊？佢真係星期而家佢而家都搞呢節啦，係咪先？都唔係搞咩啦？當然佢都有邪機嘅。喂，大佬佢冇團啊，冇街啦，我揸死，即係有團都冇用啦。我要當晚先知去唔去㗎嘛，咁， 嗯， 我袋錢就唔會好夠㗎嘛，因為我基本上係袋咗夠滾就算㗎啦，咁而家我又點樣呢？通常袋咗夠滾仲有千零蚊囉，港幣囉，咁譬如真係要咩嘅話，我先再對啦，冇係冇一路攞唔到，咁我咁啊咁好奇怪喎，咁跟住阿小英呢就覆返我，佢話都其實一路都有覆嘅，咁佢話唔好意思啦咁樣， 嗯， 我話唉，我有租咗房，咁點算咧？跟住佢話我姊妹咧， 誒咁好，佢肯帶個姊妹俾你， 哎呀，你我同你做過節目，你唔好你俾啲記性好冇，阿碌你係咪呢排即係你有啲老人痴呆，以前嘢記到，近嘢記唔到啊你，你記唔記得有一次， 嗯， 我做節目嗰，那個可能唔係同你玩嗰個唔可能唔係你， 咁有一次我哋去咗環江，嗌多見到阿小影，好似你都喺度。啊，咁我話我自己 彈咗個俾你。 咁阿小影咪介紹咗一隻公司俾我咯， 嗰個 咯。 哦 ，OK 噶。好過冇啦， 好過冇啦，一定呢條女唔打車輪啊嘛。咁我一做都忘記咗佢，因為其實 係咯，你都忘記咗佢，跳怪鳩我， 忘記咗佢。但係咁啊，阿師兄話：咁我姊妹咧，哇！屌你個楊枝， 救世主， 屌你老母，你老一，哇！嗰日頭係喎，跟住原來阿小影咧。就喺嗰個女仔佢隔離咗喎。 哦，即刻問埋。 囉咩即刻微信傾㗎啦。我好啊佢話好啊嚟。 嗯。 嚟日正啊。 嗯。 咁、啊、我話安樂曬咁我話。咁啦我聽日入咗酒住咗酒店啦即係唔係頂日啦應該係晏啲啦下午住咗住咗酒店啦。跟住我就發個短信你過嚟啦。 嗯。 因為上次唔係佢過嚟㗎嘛上次係喺成 X 冇㗎嘛咁佢好咁好啦咁第二招咁佢啲唔使講啦又喺呢度搭地鐵去咗 湖北 你知咁樣曬梗係唔踩單車啦sorry 咁住整啲 Acadic Quad 啦放好啲啲袋呀即整定啲咖啡呀咁煲定啲熱水呀咁 Acadic Quad 整好曬 OK咁大概係四點零五點鐘啦我就發個 message 俾阿小英個姊妹啦小影個姊妹又唔係小英係小影個姊妹啦跟住你可以我嚟咗㗎啦你可以早啲嚟就早啲食飯啦我好啊咁我而家嚟囉聽咗咩呀好啊我而家嚟啦嗰日大概係五點嚟夠四點零鐘 咁結果有八九點有八九點先嚟到係咪呀 唔係唔係邊有咁撚好嘅嘢不嬲都唔係咁撚好㗎嘛。 不嬲都係六七點先出門口 㗎不嬲都六七點出門口呢個 八九點到㗎 呢個是常識吧你話咪先。佢即刻嚟我屌你啦我咁我使唔使我教你搭坐咗地鐵啦。 嗯。 我唔使啊我會叫車。嘩我冇同你講話我畀錢你搭車㗎喎。你都自己叫車。咁我諗啊嘩你咁撚正你咁得好雖然你唔肯打機輪啫但係咁屌到時都好其實嗰啲車錢我俾撚埋你啦就俾得夠水㗎嘛再係咪都俾貼士㗎啦。好真係即係有啲女人係好有口齒好有好有樂言嘅。佢五點零六點鐘就到。 嘩咁早。 屌你老咪就開心到震。跟住我又係嗰招啦。嗱咪帶佢上酒店睇下間房先引下佢先跟落去食嘢啦係咪跟住呢我咪有酒店跟住我話咁得喺度咁樣咁我話不如食嘢囉我話唔好意思。 有咩事呀又 喂 係咪覺得又有咩事唔好 意 思。 呢三個字係咪屌你老咩係咪覺得你好似想死咁啊我真話屌你老母我真係想死喎咩事唔好意思呀。由姨媽到喂真係我第一時間係咁諗 㗎 因為你知呢同一個姊妹佢基本上係 有機會升㗎嘛 一齊嚟㗎嘛真係唔出奇㗎嘛大佬我真係見過好多姊妹都係咁其實好簡單小豬成班都係咁 㗎 小豬七七啊佢哋成班都係同一 時間嚟㗎咁我話仆街咁我話咩事呀佢話驚乜撚嘢呀驚佢話驚嚴打 哦、oh, ,ok, 我就話唔好意思我狠啦你 整招先。當時呢係大概係五月到未夠嘅。五月未夠嘅。啱啱五月最危險係咩嘢呀五一勞動假啦唔係哇風冚啊屌你老母嚇鳩死你。ok, 好跟住話驚啊佢可唔可以話佢可唔可以話佢可唔可以話我可唔可以做完走 喔。 過夜變一跳。 嗯。 咁當時我點啊 都好過冇啦大佬。 咖啡係咪飲 我咖啡未飲。 我未飲啦我使乜咁快飲啫我諗住。 嗱臨飲囉飲完食飯先至做囉。 我跟住即係帶你上房跟住我就飲杯咖啡跟住兩女去食飯。跟住可以睇戲有咩都好跟住先屌。咖啡係咪飲咁點啊咁點啊喂大佬。咁講嘅咋 冇啦， 都要去啦， 都去啦。咁咪嘥撚曬咯，又唔肯沖涼，唔係唔係，唔肯浸，唔肯浸浴缸啊。咁我佢話誒快啲啦，好驚。一路本來我都想屌出佢，你成日話驚。 搞到你都驚埋， 搞到我都驚，我真係搞到我屌你老母，要快啲啊！快啲，你流浪快啲！我真係咁撚樣喎，好撚冇人又喂， 係係 神山虎冇飲，未飲，其實沖好沖沖好咗，未飲，咁其實飲都唔夠時間啦，沖嗱嗱沖撚個涼，好似趕咁啊，好似真係食快餐咁，我不如就喺向西村樓下刮件上去屌撚過啦！屌你老母五百， 不如去尖沙咀算啦，搞咁多嘢。 唔係五百啫，即係如果我落去向西村揾啦，五百啫。屌你老母黐撚線，哇！俾你問啦， 屌！俾人講就真係好撚冇人。 又係唔撚俾石嘴，哇！真冇撚柒曬心機啊！屌你老母，好撚柒冇心機。我屌撚完，哇！佢真係屌你老母頭，攞咗錢之後頭都唔回 就走。 唔好意思啊，我很驚，屌你老味，跟住拜拜咁啊，即係咁就走撚咗。咁我當然我屌撚咗啦，咁我都喘氣啦。首先一啊，證明我唔係一定要靠神山虎嘅 ，OK？ 都我都好， 都仲有 power 嘅。 咩啊 ？OK？ 神山虎只係令你好玩啲嘅啫。但係咁嘅環境係屌你老味，十包神山虎都唔好玩啦。係咧，即係真係好啦，唔好玩。哇！我屌你啦！我撚鳩鳩，喂大佬，嗰時大概七點啊，都未撚夠啊！屌你咯，無線新聞台都未撚咗，未撚播新聞，屌你仲喺播緊今日香港，我屌你咯，喂點算啊？成晚流流場，哇間房就鳩迷咁撚柒咧，屌你咯，咪仲有 咩主題啊？ 鋼管啦，屌你咯，又係嗰間我最撚中意嗰間，因為鋼管可以插個 USB。在上面那個液晶體電視，因為我現在我單好了一隻 AV， 如果你都專放那間房一插那個液晶體投射到就可以看個溝迷這麼大的，如果你都 AV 現在很漂亮的，現在我都這樣做、我還是最正的，我最喜歡的機房，有條鋼管在這裡、真的很漂亮， 間主題房都有投射器的，是吧？ 不是是鋼管那間有，而家暫時我見到鋼管那間有。咁、其他就冇嘅。哇大佬真係。咁哇一間房即間房唔係細㗎嘛，都空溜溜。七點未夠。我就未撚食飯。咁點啊， 再搵多個。 冇錯。 還掂都未有。 好你老婆。好你飲。屌你老婆曬錢曬撚到仆街。屌你老婆。咁當然啦，搵多個。咁啊，梗係下個禮拜先講啦。 O K， 哇，爆曬鐘啦又。 真係佢好撚就我連，真係我真係，喂， 真係第二個都瀨嘢。 第二個都係瀨啊，屌瀨瀨地啊，屌你咯，喂，呢、這個世界真係屌你，呢個五月真係屌，喂，呢、這個四五月真係屌你咯，咪就攞你命，即係我嗱，我係未完之前，跟住再嗌嗰件都瀨啦，瀨點樣瀨？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先講啦。跟住呢我同新加坡朋友呢走去環江玩。喂又奶呀屌你老母，我奶到讚呀呢期。 好彩我 奶呀。屌你老母，好撚斬你都唔撚知。哎屌你新加坡嘅網友嗰期係正。哎唔撚奇。 新加坡嘅網友嗰期正。 等我下午諗埋先，屌你下個禮拜再經，拜拜。 拜。